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以是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，今典如是如是。嗱，咁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成上讲呢个菩萨字。咁啊，上文咧就解释到，咁啊有七番嘅问答啊，都系显示妙慧童女对于呢个空理用智慧咧，系甚深微妙不可思议啊！所以现在文殊师利菩萨表示呢个绝代真空嘅妙理，正在嗰个时候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就白发言同佛讲啦，咁啊世尊。今此妙慧就甚为稀有啊！现今此个妙慧童女系甚为稀有啊，即系好难得，好难得。以佢八岁嘅年龄，能够咧系有咁样嘅智慧，甚深个空理都能够了解啊！所以话甚为稀有，就是、乃能成就最如是法忍，能够成就啊！如是上来所讲的法忍道理立法，就是指这个佛法，指一切法。忍呢，就是讲这个智慧，这个佛就是讲上来，讲这个真空的绝代妙理。这种真空的绝代妙理啊，要有这个智慧，才能够可以悟证得，才可能够体会得到，所以称为叫做法忍啦。个佛言就如是如是。文殊师利菩萨既有所问佛，佛就话如是如是，即系话系对嘅，对嘅系真嘅，系真嘅，一啲都冇错。就成如所言，就成你啊！文殊师利菩萨所讲嘅嘅言此同类啊！你已于过去发菩提心，就是似一个妙慧童女啊！眼前你看佢是一个八岁女童，其实呢，佢过去啊，久远久远劫以来，已经曾经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或已于过去发菩提心。咁啊，究竟啊，佢发咗菩提心在过去，经过几耐呢？个话经三十劫，已经有三十劫咁长嘅时间。嗱，咁啊，时间最短就名为叫做刹罗，时间最长叫做劫啦。咁呢个劫数就好长嘅，就唔系我哋咧一两句话所能表达得到。所以呢个时间好长，叫做劫。加言就话三十劫啦。就是说此童女啊，过去已经曾经发菩提心呢，经过三十咁长的时间，就我乃发趣的无上菩提啊，我只释迦牟尼佛说我呢，在妙慧童女发菩提心已经经过三十的以后了，我先就开始呢是发心行菩萨道，趣向这个无上佛果菩提。咁啊，等于话妙慧童女发菩提心啦，早过佛发菩提心咧，系三十劫。嗱，咁啊，点解妙慧童女发菩提心早佛三十劫咁长嘅时间，佢都仲未曾成佛，咁啊，仍然系发紧菩提心行菩萨道咧？咁啊，但释迦牟尼佛虽然是比妙慧童女发心啊，系迟咗三十劫，但系佢现在咧早已经系成咗佛啦。点解咧？系唔系佢哋心有分别咧？唔系，而系讲道嘅众生咧系有分别。嗱，有啲佢系只系发心道众生，但系众生系无量无边咁多啊。咁你道众生咧，当然咧就唔系话啦。一生两生就可以度得尽，等于话如果众生未曾度尽啦，佢呢个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之行呢，就未曾完，当然就未能组成佛啦。嗱，嗰但系释迦牟尼佛呢，佢因为咧发菩提心，佢趋向于希望早日成佛，成咗佛之后咧，先至咧去发去度众生。咁啊，因此妙慧童女啊，佢虽然早佛三十劫已经系发菩提心啦，行菩萨道度众生，但系到现在咧尚未曾成佛。嗱，咁啊，释迦牟尼佛虽然啊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以妙慧童女持咗三十劫，但系佢能够得以组成佛道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智缘唔同。嗱，咁啊，释迦牟尼佛啦，佢只要咧早日成佛，先至咧去度众生，所以佢能够先呢个妙慧童女而成啦。佢话彼亦命语住无生忍。嗱，无生咧就系、是、指我哋呢个真理啊，系本来就系无有生。嗱，咁有生至有灭啦，无生就系无灭，所以叫做无生。嗱，忍咧，头先我哋就讲呢个智慧，我哋呢妙智。嗱，咁啊，无生无灭呢种真理啊，也只有呢个真空智慧先至可以能够悟证，先名为叫做无生忍。话俾啊，就系俾妙慧童女，唔单话俾我咧，系先发心。早三十劫我才再发心，其实呢他亦都是你文殊啊，令到你能够安住于这个无生忍，就是说同女啦，妙慧同你从前啊，亦都是令你文殊师利菩萨呢曾经亲近过他，由他所教化，先至令你呢是安住于这个无生忍，悟证这个无生无灭的道理。咁啊，此处即系显示咧，妙慧童女啊，唔系话今生先至发心嘅，系已经发咗心啦，系好耐好耐，早佛咧系三十劫而发心噶啦。嘅以是文殊师利，即从再起就为其独礼。嗱，咁呢处咧就系讲啊。正当佛咧系讲完，妙慧童女咧俾自己咧系早发心，系三十劫，然后先你自己发心，亦都说出你文殊师利啊往昔啊，亦都系由妙慧童女之所教化，令到你咧系悟证呢个无生忍。正当佛讲完呢番话之后咧，文殊师利菩萨啊，好似有所感动啦，佢就即时从佢呢个座位而起，嗱，听经闻法就系坐响度嘅。凡系有所动作或者有所请闻佛咧，就一定需要从座而起。所以家下咧，文殊师利菩萨欲想咧系顶礼妙慧童女，所以佢哋即从啊呢个座位而起，就为其作礼。就是为妙慧童女是作礼。我们上文目建连尊者呢，他也都曾经起身是为这个初发心菩萨作礼，但是他所作礼呢就不是跟妙慧童女作礼，那是跟佛作礼。目连就是弟子，弟子跟佛作礼应该就很应该是很恰当的事。当然他亦都不是顶礼妙慧童女，因为妙慧童女是一个在家的女子，咁目建连尊者呢是一个出家的弟子。当然出家弟子啊，就不可以跟这个在家的妙慧童女顶礼啦。那么现在文殊师利啊，他所现的是这个在家菩萨身，不是这个出家的相。那么既然都是在家菩萨的身，亦都是彼此都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人，那么因此文殊师利菩萨 就可以为这个庙位同女顶礼了。所以说呢，现在啊，佢积藏坐起就为其，即系为庙位同女系顶礼，系作礼。咁啊，作礼顶完礼之后就百庙位仪，就系、是、同庙位同女顶啦。佢话我依往昔就无量劫前，即系已曾供养啊。嗱，咁啊，根据释迦牟尼佛所讲，话我最初咧，亦都系由亲近你。受你的教化，才至令我住于个无生忍啦。咁啊，所以家佢就讲我文殊，既然往昔无量劫前曾经系亲近过你，曾经系供养过你，就不为今者就还得亲近啦。不为即系估唔到点解。如果以我哋广东话嚟讲啦，唔单话从前。我曾经亲近过你，受你的教化，才能令我悟净无生忍，估不到啊，咁所以不为今者，即系现今啊，还得亲近你妙慧童女。咁每位高言文殊师利，与今莫起如是分别啦。咁啊，妙慧一听到。文殊菩萨咁同佢讲咧，佢就起身讲啦。佢话文殊师利啊，如今就落起如是分别、哦。佢话你现今咧，你唔好起一种咧咁样嘅分别心，有过去，亦都有现在。凡系讲话过去乃至到现在嘅，即系话过去曾经咧受教过于你。現今咧，估唔到亦再次咧有親有機會親近你，咁啊有過去有現在，又屬於呢個分別。咁啊，其實在我哋個法性妙體之中咧，冇呢個過去，冇呢個現在，冇呢個分別過去現在啊呢一種個妄想心。咁啊，所以因此咧，妙慧同佢講啦，佢文殊啊。你現今呢不要起這種過去以共現在那種的分別，何以故，即是為什麼不要起這個過去現在這種的分別呢？因為以無分別就得無生忍了。我剛才說過，有生就有滅，有生滅就有彼此，就有過去就有現在。咁啊，現在妙慧童女同埋説，所謂過去、現在，純粹係呢個分別妄想，所以你唔應該有咁嘅心，唔應該有咁嘅講法，所以話應該以呢個無分別，唔落於過去，唔落於現在，不作呢個過去、現在嘅虛妄分別，然後先就可以得到啊悟定。这个无生忍，如果有过去有现在，就有这个虚妄分别。那么有了虚妄分别就是妄想，就不是那么容易，就是契悟这个无生忍这个道理了。所以你一定呢要以这个无分别才可以得到呢悟证这个无生忍。各位又問的妙慧，如今就由不轉女身也。等到文殊菩薩又再進一步問妙慧，他說你是個女童，你是百歲的女童，那你既然發菩提心度眾生，那就以這個女子女童子身呢去度眾生，就很多地方不方便，那你就應該呢是轉女成男身，以這個男子的大丈夫身來到個度眾生呢，應該是比較方便得多了。所以今文殊就說了這麼妙，他語即是你，你現今為什麼由上者不轉這個女成為這個男身呢？這妙慧答言，女人之上是了不可得啊。 跟你问说法，又咁样问，佢语金由不转女身嘢，所以妙慧就答佢啦：个女人之相系了不可得啊！在呢个时尚呢方面讲，当然咧世俗帝呢方面啊，就有男有女，有贫富贵贱，有受妖同通，这个就是这个世俗帝的时尚这方面讲的。那么如果从这个理性这方面讲，根本我们本体就没有这个男女相可得。那么我们这个本体既然没有这个男女相可得，那就无所谓转女成男，就或者转男成女了。所以你咁样问亦都唔系几对嘅，所以话你问我如今又不转女身嘢，所以我家同你讲，女人之相啊，根本就系了不可得。嗱，咁啊有女人之相，咁啊先至你叫我转女成男啊。如果女人之相都冇啦，你就叫我点样转呢？所以话今何所转啊？现今呢？我怎样转呢？那么当日穆建连尊者他有一次就问这个波斯匿王的女，他叫施无咎，是个女子身，他跟他说了，为什么你不转这个女子身呢？那么当时这个施无咎就问回他转头，他说穆连尊者你问我为什么不转女成男，我家就问回你成女呢？那么变了呢，穆建连尊者被这个施无咎小姐一问当堂就哑口无言。因为从这个小法来讲，就是有男女之相的。如果从一大乘佛法讲这个一心七正本体这方面呢，根本就没有这个男女相可得。男女相纯粹是随这个业障衍生一种的果报，是属于这个外表这个俗帝的事相。如果从这个真空理体这方面讲呢，既无男子相，都亦无女子相，有相才有得转，那么相都尚且无，你又叫我怎样转呢？我说今何就所转啊？这些通通都是说明呢，妙慧同类有大智慧，能够心心悟净，波野真空绝代妙理，所以以这个空理真空之故，何来这个男女相？既无男女相当然就无可转了。他说今何所转？他问殊师利，我今就为予断除这疑惑。那么现在呢，就到妙慧同你和文殊师利菩萨讲了，他说你有很多所谓的问题，例如刚才上文所讲的，问我为什么不转女成男，他说现今呢，我为你老老实实地断除你心中的怀疑。他说我今为你断疑惑，他由我如是真实与故。他说由于我上来所讲的说话是真真正正没有半点的虚假的缘故，他于当来世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就是我当来成佛的时候呢，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于我法中，在我成佛这个佛法之中呢，所谓诸比丘辈闻令善来就出家地入道啦。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呢，在我的佛法里面出家的比丘呢，不使说真的要拜师出家那么麻烦的，就是闻令善来，就是好像出家牟尼佛那样，有人来佛叫一声， 话善来比丘，咁就修法自乐，咁就完成咗呢个出家嗰一种嘅仪式噶啦。所以监妙慧亦都系咁样讲啊，佢话我将来成佛嘅时候，响我佛法之中啊，所有出家嘅比丘辈闻命嘅善来闻我所讲话善来啊，咁佢哋已经系得到出家进入。这个出家之道，我说出家的入道，我国土中所有众生就身皆金色，在我成佛这个国土里面，所有的众生不是说污糟邋遢的，不是说那些颜色很粗俗的，而绝对完全是身皆金色，所有在我成佛的时候那些众生在我这个佛法之中，通通出生的时候都是黄金色的身，就服用之具，服用之具就是他每人所有享受所有用的资材所用的一切的器具，即是生活上有所需要的，他的享受呢就是如第六天。为什么如第六天呢？我们这个欲界就是有六层天，由这个须弥山的腰啊，四天王天，须弥山的天顶就叫做偷离天，这两层天叫做地居天，就是依止这个须弥山而安乐的，就叫做依地住这个地居天啊。那咁啊，偷离天再上第三层就叫做夜魔天，佢就叫做空居天啦。开始啊，即系住于呢个虚空之中，唔系话咧要黐住个地下而住嘅。乜夜魔天对上就叫做兜率陀天，兜率陀天对上第五层叫做化乐天。那咁啊，第六层最高叫做他化自在天。咁啊，点解佢就他化自在天呢？因为天啊，每一层步步高上去，每高一层个福报就大过下边嗰一层。咁啊，到到欲界最高个第六他化自在天咧，咁啊，佢需要日常嘅生活啊，佢唔使自己去动脑筋嘅，唔使自己去思量嘅，亦都唔使做，佢只要动一个念头。我家需要飲食，或者我家需要換衣服，或者我家中要出門要坐車，他動一個念頭，需要你日常的用具啦，生活所需啦，就其他嗰啲天咧嚟到變化俾佢受用，所以叫做他化自在天，他天所變化。佢日常生活所用，令佢得到自在，唔使为呢啲生活所需咧而顾虑，所以名为叫做他化自在天。咁啊，家阵子话，如果我将来成佛嘅时候啊，咁啊，我个国土我个佛法之中咧，所有嘅众生每日服用嘅资具。即是每日的生活所需 的享受呢，好像第六这个他化自在天那样，不用他辛苦奔波，不用他忧虑，总之有所需要的人时呢，就是由他处所变化令他得到享用，所以叫做如第六天啊，就是饮食丰饶，就是随念的意志啊，所有的飲食日常的生活所需是很丰富很丰足，不会呢是有所欠缺，就随念的而至，随他的心所念需要什么，就自然有什么呢，是到他面前使他得到享受。你说那些福报啊，那些众生的善根啊，几大呢？为饮食丰饶，随念而至，但无有的魔事啊！那魔呢？大家都知啦， 逢是与这个修行人作对，能够令到这个真正修行的人都被他妨碍到，或者令到这个修行人从此退心，这个是叫做魔障啊。好像我们想去听经，或者屋企小朋友啼啼哭哭令你行不开，不可以纷纷去听经了，那都是属于一种个魔障，那么障到你呢想去清清静静亲近某一位法师都好了，听一座经，那么静下个心，种下这个佛法的善根，那么偏偏屋企的小朋友呢是嘈喧巴闭齐齐呵，不给你去，不准你去，这些都是一种魔障。或者你已经出了门，那么突然间好像今天那种手提电话呢次次都可以听到的，听个手提电话啊，突然间有急事，或者要你去哪个地方有些重要的事商量，那令到你呢已经出门路上行紧的了，那都不能够听得成某一个法师讲某一种经，令你又失了这个听经种佛法善根的机会了。那这种就叫做魔事了，魔障到你。又或者我们出家人修行偏偏就没有这个斋粮，或者没有这个护法坛业居士呢成就你供养你，不可以令你安心去办道，这些就是属于一种魔事。那么监妙慧跟你说，他说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啊，在我这个佛法之中没有这些魔障的事，等于说众生终于去跟亲近佛，你们有可能去到亲近佛，你喜欢听佛讲经，你就有可能去到佛的座下听佛讲经，没有半点个魔障呢扰乱了你。乃至到所有那些出家者修道者，你喜欢修道喜欢用功，就有很多那些护法善神居士坛悦成就你，不会令你有所欠缺而退心，所以就没有这些魔障魔事。就及诸的恶趣，那佛成佛的人士所居住的国土呢就有清净国土，你有这个五族恶趣的国土的。好像极乐世界就是清净国土，既然国土是清净，众生的善根深厚，时时见到佛亲近佛闻佛说法，当然都是悼念精进。既然是悼念精进，都是依佛的教导去修行，只有修行，只有向善，只有持戒，就不会做那些所谓堕落之因。那么堕落的因既然是无，所以这个清净国土呢就没有这个地狱饿鬼畜生这三条不好的道路，所以就没有这个恶趣了。如果这个畏族恶土好像释迦牟尼佛住持这个娑婆世界，就是五族恶世的国土了，可以说每一位众生啊，每日起心动念一言一语都是离不开错了这个因果的，所种都是堕落之因。那么既然错因果，所种都是堕落的因，才堕落哪里呢？就是离不开地狱饿鬼畜生，所以这个畏族国土呢就有这个恶趣了，种恶因而趣向这个恶果，咁就叫做恶趣。嗱，咁啊，现在庙会同你将来成佛个国土咧，系清净国土。既然魔障个事都冇啦，众生修行亦都唔会退心， 都是向这个道业精进，就没有了这个恶因，当然将来就不会堕落这个三恶道的恶趣，十及诸恶趣都没有的。亦复无有女人之名，五族恶世呢就有这个男女的交合，所以呢才有下一代啦。既然有这个男女的事，有男就要有女，有女就要有男，所以有男子身，亦都有这个女子身，有男女才有这个延续下一代发生。但是在这清净国土里面呢，好像极乐世界它是莲花化生的，根本呢就无所谓男女这个问题。每一个念佛的人往生西方都是在这个七宝莲池里面化生。既然有七宝莲池化生了，不用经过阿妈这个十月怀胎的胞胎这种这样的过程，当然就没有这个女人了。不但不需要女人了，连女人的名字都不存在。我说亦复无有女人之名，有女人的名字才有这个真实的女人嘛。如果真实的女人都尚且不存在了，就必须有这个女人的名字呢？好像今日的这个科技发达，发明了很多东西，在我们五六十年前，半个世纪前，根本固然没有这些这样的物质的科技的享受。当然连这些今天的科技，什么电脑啊、上网啊，那个年代呢连这个名字都没有了。有这个名字才有真的一件电脑，有这个上网的事嘛。那阵时呢连这个名字我都听不到的，五十年前的人连个名字都听不到呢，便是有真正的电脑，有真正上网的事给你看到，给你见到呢。今天就不同了，今天不单单听到这个名字，你可以真的只要你有钱有能力，也都不是很贵的那时候，买部电脑也不过是几千元，上网宣传所费也都有限。不单单有这个名字，亦都真系有呢个电脑，有呢个上网呢件事实，向呢个人世间存在，只有呢个名啊嘛。呢个女人个名字都冇噶，都唔存在噶。等于话众生啊，都系清净化生，身如黄金色啦。真系冇有真正嘅女人，真正嘅女人都尚且无，又何来有呢个女人的名字成立呢？所以亦复无有女人之名啊！上罗宝网，七宝莲花，浮尔宝障。下面咧就解释佢将来成佛嗰个世界咧，系好似极乐世界咁清净啊！七宝林有呢个七宝所庄严嘅树林，就话佢呢个清净世界里面嗰啲树林咧，都系用呢个金银琉璃、车骑马骝、珊瑚、琥珀呢个七宝咧之所成就，如同西方极乐世界一样。就上罗宝网啊，在呢个七宝树林个上边咧，有呢个七宝所成个网，系盖浮于呢个七宝林之上。就七宝莲花，它有个莲池，里面那些莲花呢亦都是金银琉璃、车骑马骝、珊瑚、琥珀这个七种宝之所成的。七宝莲花就浮尔宝障，在这个七宝莲花上面呢，是盖浮到铺设到呢，又是有这个七宝所成的宝障，是盖在这个七宝莲花上面。这些这样的境界呢，也只有这个极乐清净世界才有。我们这个五族恶世呢，就肯定是没有这些这么清净的环境了。可见 亦都说明庙位同你将来成佛那个世界呢，亦都是这个清净的世界。他愚民殊师利所成净塔庄教原色就等无有异啊。那咁啊，好似乜咧？我将来国土已得啦，文殊师利将来成佛，佢所成就呢个清净国土刹，即系国土净刹，即系清净国土。文殊师利菩萨将来成佛嘅时候啊，佢呢个国土咧，亦都系好清净个国土，庄教地色啊，庄王，但好清净。好庄严，嚟到都去修饰佢，等无有异啊！即系平等，冇两样。即系话将来文殊师利菩萨所成佛嘅时候，佢个国土亦都系清净国土，亦都系咧众生啊系身黄金色，每日嘅所有嘅生活享受嘅，唔使自己动脑筋，如同第六他化自在天一样。随念而至，亦都国土冇魔事，冇呢个三恶道嘅恶趣，亦乎无有女人之名，有七宝林、上罗宝网、七宝莲花、浮语宝障。咁啊，将来文殊师利菩萨成就成佛，将来嘅清净国土咧，庄教仪式咧，同我个系一模一样。反过来就是我庙位将来成佛个国土的严正呢，是如文殊师利菩萨将来成佛那个清净国土庄教严色是一模一样，冇乜个分别，我话等无有异啊，平等平等，是无有两样，彼此唔同。个若我此言非虚妄者，就令此大众就新佳的金色。那咁啊，妙慧童女讲呢番话咧，即系等到似法缘咁样，当然就系真实。所以话若我此言，若果我妙慧啊，上来所讲呢一番说话，非虚妄者，系真实嘅，冇半点个虚妄，冇半点个狂惑嘅话咧。就令此大众身皆金色，真系大众都身皆金色。我知女身咧，我妙慧系个童女，系个女子身，当时就转变成为个大丈夫男子身，就好似掹得佢如30岁知法比丘。嗱，比丘就系男子出家，知法咧就系知得呢个佛法。亦都是正道这个出世的果位，就明白他们知法比丘如30岁那么上下年纪的知法比丘一样。他说此语时，此诸大众就皆作金色啊。那么妙慧同你讲这番话的时候，当时此诸法会大众真是个身啊，通通加即系含冷解，通通都变咗个真系黄金色。而妙慧菩萨就转女成男。嗱，呢次就唔讲个同类咯，就讲妙慧菩萨。就由于佢咧几十劫以前已经系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我称叫为妙慧菩萨。由于佢本身是一个女童，是一个童女，加佢所讲的所发的愿，如果没半点虚假，是真实不虚的话呢，佢令大众身皆金色，妙慧菩萨能够即时转女成男啊，如30岁的知法比丘一样。我说如30岁知法比丘，时时地居天众，就辗转赞言：大哉大哉，妙慧菩萨摩萨！ 咁啊，当时妙慧童女啊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咧，地居天藏。头先我哋讲嘅地居天咧，就系由十三个半妖四天王天，佢系依呢个须弥山而住，同埋须弥山顶嘅帝释天，又系依住呢个须弥山而住。咁啊，呢两层天咧。就名为叫做地居天啦，即系依住呢个须弥山嘅地咧安住嘅。嗱，咁啊再上咧，由于再上就系啊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最上呢四层天咧，唔系依住呢个须弥山而住，乃系依住呢个虚空。可以讲到话叫做空中楼阁咁噶啦，喺个虚空里边咧而安立，所以就名为叫做空居天。咁啊，现在妙慧同你讲啊，佢话如果我上嚟所讲嘅说话系真实嘅咧，咁啊当然咧我个愿就得以成啦。咁啊，现在真系咧能够啊，我所用大众身皆金星。妙慧菩萨转女成男，因此个地居天众啊，就辗转就赞言啦，即系一个传一个，咁啊赞叹啦个大灾大灾啊，即系话认真啊系伟大，认真系伟大啦！妙慧菩萨、摩诃萨，唔单话普通菩萨，乃系大菩萨，属于九法心嘅老菩萨。能于来世得菩提时，严正佛刹就功德如是啊！咁啊，赞佢系伟大伟大。咁啊，点样伟大法呢？就佢能于未来世妙慧童女、妙慧菩萨、摩诃萨成菩提、成佛之时啊，能够咧如上所讲咁庄严。咁清净嘅佛国土，所有嘅功德都系如上来妙慧菩萨佢自己所讲嘅就系啦，一切一切都系如妙慧菩萨刚才咧所讲嘅个国土咧，冇呢个魔事，亦都冇呢个三恶道，亦都冇呢个女人之名。一切嘅众生身皆黄金色，一切日常生活所需嘅受用都唔使自己动脑筋，好似第六他化自在天咁样，他天所化令佢得到享受，饮食丰饶，随念而至。嗱，咁啊，一切一切，妙慧同你所讲都能成为事实，所以嗰啲地居天众就赞叹啊！伟大啊，伟大啊！妙慧菩萨、妙慧老菩萨、妙慧大菩萨，能于未来世得菩提时，严正佛刹国土，所有嘅功德呢，系如上来妙慧同你所讲一样，绝对呢冇半点个虚假。咁以时佛告文殊师利，此妙慧菩萨于当来世成等正觉，就系号。殊胜功德宝藏如来，嗱咁啊，家下咧佛日同文殊师利菩萨讲啦，咁啊上文虽然妙慧童女讲到佢将来成佛嘅时候咧，佢个国土个佛法之中咧啊冇呢人之名，冇魔事，众生啊身皆金色，所有受用如第六他化自在天，咁啊但未曾讲出咧。佢成佛个国土系叫做乜嘢名？咁啊，因此佛就同文殊师利菩萨讲话：，此妙慧菩萨啊，上来所讲此一尊妙慧菩萨，于当来世成等正觉成佛嘅时候啊，佢个佛号叫做殊胜功德。宝藏如来，咁啊国土当然系清净啦。佢个佛号呢叫做殊胜功德。 嗱，咁啊，如果依照上边咁样讲咧，咁啊，真正系啊，佢系功德就好殊胜。如果唔系功德殊胜嘅话，点可以能够做到啊？佢个国土系冇呢个女人之名，又冇呢个魔将日常所受用嘅，如第六他化自在天咁样随念而至。咁啊，当然咧，佢系收到有好大、好特殊、好超性嘅功德，个好殊胜功德宝藏，藏就系含藏，宝就系众宝啊！嗱，咁啊，如果我有好多含藏到个宝贝咧，咁啊，当然一切都受用如意咯。嗱，咁啊，妙慧同你将嚟成佛嘅时候，正到呢个法身你睇。正得呢个自性嘅宝藏功德啊，自己呢个化身理体里边咧系无穷无尽咁多嘅自性宝藏，所以先至能够咧称佢为叫做殊胜功德宝藏如来出现于世，就出现于呢世间啦。个佛说此经时，三十区之众生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住不退转。嗱，咁啊，上来咧，本经啊分成两大部分，前个大部分就系妙慧童女问佛十个问题，佛所答每一个问题有四个办法，你依呢四个办法去修，就肯定咧解决你个问题，唔需要怀疑。嗱，咁啊，十个问题，每个问题有四个办法教我哋去修，咁啊，十个问题。